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端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驾驭冷场，驾驭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这切。这就是我的内心潜入自己的泡泡，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协助你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要抽烟瘾也用走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正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这么看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入自己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听到的一首潘玮柏我想更懂你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罗中旭的梅子青石。 梅子青石那春光正好，燕子等呢喃像风一样难，一池芦苇如烟波般飘渺，栀子花开到天边。梅子青石那春光正好，燕子等呢喃像风一样懒，一池芦苇如烟波般飘渺，栀子花开到天边。记得那年我和你千里下，扬州梅子轻轻挂满枝头，你系青衫悄然飘过，一幅兰花淡淡的忧愁。青与色长发的方向暗藏忧伤，一轮明 动，一袭青衫悄然飘过，一幅兰花淡淡的忧愁。你有美的青绿色长发的方向，暗藏忧伤一轮明月，一萧瑟话语是放不下的怅惘。你有美的青绿色长发的方向，暗藏忧伤一轮明月，一萧瑟话语是放不下的怅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池芦苇如烟波般飘渺，栀子花开到天。 青青，这个是梁静茹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暖暖》《小手拉大手》等等12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2007年的6月29号，梁静茹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2006中国 TOP 排行榜的最佳女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青青》。 那个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都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变化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里安静的轻轻，不敢一意孤行，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100%是你。思念被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了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痛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不敢轻易呼吸，不敢太贪心，太相信我的幸运，100%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的歌叫做有梦好甜蜜，是中国的一个动漫无畏歌狂改编的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同名动画连续剧中的插曲，由胡彦斌演唱。这首歌在无畏歌狂当中有梦好甜蜜的一个作词者呢，就是动画片的女主角从容，而演唱以及作曲者呢，就是片中的主人公叶枫。在动画片的第10集第一首原创歌曲以及第26集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当中就被演绎过了。李彩桦、胡彦斌有梦好甜蜜。 谁累的雨丝像那柳顺其听， 斑驳的树影，苍茫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 满天的繁星，掩着我点点点的秘密， 夏日的蝉鸣。 Dream my dream, every day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有梦好甜蜜。 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不停地游来游去，又不停地重新开始，在水中他们上演的故事。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翻唱自张雨生的经典曲目，大多数的人也就像是水中的鱼，不停地游来游去，结束又开始，开始又结束。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像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 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享受和你的约会，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热乎乎酒温暖我的胃，不用浪漫烛光，带上你的那天气，我的心啊稳的被握在你手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不需要热闹的场景，平凡就是幸福，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过程我不信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朋友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 是敢爱敢恨的五阿哥，现实生活当中他是演戏唱歌写作样样精通的才子，他简单直率但又内敛细腻，坚持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他就是洋葱剥开一层又一层，每一面都是崭新的，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张蕊，每一次出现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接下来听到滴答滴答， 不爱孤单被热闹的夜 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收不回。最坏都拆，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给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拼命挽回。 是生活久了，慢慢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噪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管好自己，做好该做的事儿。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的向前也是对恨你怨你的人有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re's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loves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12日决定将民法总则草案修改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修改稿对民法总则草案做了126处修改，包括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修改为8周岁等。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共接收到议案514件，代表建议8360件，通过专题调研、视察或座谈、走访等方式形成的议案占总数的68.9%。国际方面，英国议会下院昨日讨论脱欧法案修正案，英国首相最早将可能在今日宣布启动脱欧程序。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3月15日抵达东京，17日前往首尔，18日到达北京访问。这是蒂勒森上任后首次出访东亚。美国方面称，愿通过此访与中国这样的重要伙伴追求最大程度的合作。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春节后，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

己都不装作对你无条件的回应。 I just can't help It's automat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对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腾讯开放平台是腾讯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的一个大舞台，开发者可以利用腾讯的开放平台提供各种 Open 的 API， 开发出优秀有创意的社交游戏以及使用工具。接下来我们听到是腾讯开放平台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腾飞的心》，由孙楠演唱。 星星连成星座，星座连成星河，日月穿梭，灵感闪烁，放飞一首寻梦的歌。春风沐浴春雨，春天气蒸洒脱，人生泪落，燃烧一把逐梦的火。我手把握现在，前沿手面朝大海，内心向前站，梦想的星空是永恒。

许是我给你的太少，你要求的略多，也许是我爱的太急切，你有了压迫感，也许是我爱的太缓慢，你又觉得没有充实感。这爱情啊，让人急不得、缓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索性懒得管，算是逃避，也算是懒惰吧。来听到是莫文蔚的《懒得管》。 不必回来，若不喜欢，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免得你一直说我烦。不太勤奋，却很反叛，自命不凡，反应又慢，提着喝一罐，把路就变得很宽。不太难吧，去管，一直去看我，我想你不管，应该不会再烦。难吧，去管，你说是风满 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歌是陈楚生的《西永客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拜拜，明天见。 夜色黯然，灯火闪了，生活还依然。在这陌生的巷子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寒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时间被寂寞啊拉得好长好长啊，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没有尽头。这星空多美啊，银河刻画一个容颜，我在戏中笑着离，不想到你。 是他爱的太少，情话总是让人相信等待，那也有意外，结局多凄美。